慢速中文 Slow Chinese。 今天你 Q 了吗？中国人喜欢在网上聊天，现在最流行的聊天软件叫做 QQ， 它的标志是一只胖乎乎的企鹅，几乎每个人都有 QQ 账户。很多人打开电脑后就马上登录 QQ， 看看有多少朋友在线。人们的 QQ 列表上有很多朋友，从家人到同事，甚至从来没有见过面的陌生人。人们在网络上有很多自由，因为网上聊天基本上是匿名的。人们不但用文字聊天，而且可以用图片或者符号表达自己的心情。在外面读书的学生经常通过 QQ 的视频聊天功能和家里人联系。在 QQ 上可以两个人单独聊天，也可以一组人一起聊天。中国人的网名是五花八门的。我有一个喜欢摄影的朋友，他的网名就叫做哈苏相机，这就是他使用的相机。我有一个很瘦的同学，他的外号叫做猴子，于是他把猴子当成自己的网名。我外婆的名字里面有一个凤字，她住的小区叫做朝阳小区，于是她用成语凤鸣朝阳作为网名。我觉得这个名字很好听。也有人喜欢用自己的英文名字当作网名，还有人喜欢用一些奇怪的符号，但是可能他们自己也不知道怎么读吧。如果你认识了一个中国人，除了要电话号码，你还应该问他你的 QQ 号是多少。当然，首先你要有 QQ 软件和一个 QQ 账户。 QQ 的下载地址是 im.qq.com。 慢速中文 Slow Chinese is my private blog with audio podcast to help advanced learners to improve their listening and writing skills in Chinese language. I'm Xin Yuwen from China.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 about China, for example Chinese culture and history, or just want to figure out some phenomenon to understand China better, or would like to know more about the life of modern Chinese, please let me know.You can leave your opinions on my site or write me an email, and I will try to introduce you to true China in a simple and interesting way.